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松林店镇对2017年上半年农村社区工作进行互看联查综合考评。此次考评共分为两个组，由相关负责人任考评组长，对全镇33个村社区进行考评。综合上半年考核结果，确定班子集体半年考核档次，落实奖惩。7月8日下午，涿州市威尔第特级专家教师、旅美钢琴家、波士顿音乐学院宋佩佩博士在国家大剧院资料中心成功举办“浪漫三杰”门德尔、肖邦、德彪西室内乐重奏沙龙讲座。据悉，威尔第艺术学校专家教师及学生多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讲座，多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陈百强在1980年几分钟的约会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喝彩》。那这一张专辑呢，也是陈百强在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所以里面收录了很多就是听上去很质朴的也很清新的这种城市民谣的风格啊，配器也好或者说演唱也好，都是以这种朴素的风格见长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岑宁儿的一首歌曲，叫做《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跳舞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 这是来自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的插曲《追光者》，由岑宁儿演唱。可能对于你来说，这个名字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啊，但是他却曾经被林忆莲盛赞过，说是近年听到的最美丽的声音，也被陈奕迅评价为是天籁之音。那这一次呢，为这个《夏至未至》献声的歌曲《追光者》呢，在发布之后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登上了榜单的冠军位置，所以也看得出来这位新人歌手的演唱实力。而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细腻地表达了这个在爱情当中女孩的心声，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这样的歌声也许会感动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吧。成龙为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所演唱的片尾曲《你给我一片天》。 走在你的面前，回头看你低垂的脸，笑意淡淡倦倦，近却有种女人的缘，想起很久没有告诉你

策划找丁火，设计找丁火，制作还要找丁火，广告代理、影视影像、品牌展览、公益助推、企业形象策划都要找丁火。 丁火是谁？北京丁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地址良乡盛通广场6层21号，电话6030-5515。诚信合作，注定丁火。 调频 FM 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市房山汽车流通促进会第三届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7月14日至7月16日在房山澎湃汽车公园隆重举行。我是高超汽车集团总经理刘振民，我仅代表高超汽车集团全体员工，预祝本次汽车文化节圆满成功。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曹颖在2006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标题曲《虞美人》和以往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根据这首词所改编的歌曲应该说是风格不太一样，对不对？大家最熟悉的是邓丽君的版本，那高晓松和曹颖两个人呢都很喜欢这首词的意境，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啊，会让你觉得哎耳目一新的印象。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以古诗词搭配民族乐器和西洋乐器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结合，所以应该说是塑造了一个含蓄文雅又才华出众的古典美人的形象。那这张专辑呢也是高晓松亲自操刀制作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人惊艳的曹颖。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朱幸东《喷嚏》。 关上门锁住仅留的暖意，我也知道你已侵入我的身体，没有痊愈快不能呼吸。那时候还爱得无所畏惧，到最后你也不在乎有多势利，爱的流感变成一个喷嚏，好痛不禁。没有你的夜晚也不会很黑，反复咀嚼喜剧电影不肯睡。作对，没有你的关怀也不会狼狈，学着自己照顾自己我都会。鼻酸却流不出泪，我也会好的干脆。那时候爱得无所畏惧，到最后你也不在乎有多势利，爱的流感变成一个喷嚏，哦都不及。没有你的夜晚也不会很黑，反复咀嚼喜剧电影不跟谁。成喷嚏，在爱里相互拖累，别沉醉，别后退，逃出冰镇的包围。没有你的夜晚也不会很黑，反复咀嚼喜剧电影不跟谁。 朱幸东2017年《孤独感》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喷嚏》，这个有人说爱情和咳嗽一样啊，就是你很难忍住。换句话说，爱情其实和喷嚏也很像，就是当爱到来的时候，你是忍不住的；当然，当爱离去的时候，你也好像没有办法去挽留它。所以，爱的开始，有人说就像是一场流感一样的彼此传染，在所不惜；爱的结束呢，就像是一个喷嚏，听得响亮。来不及惋惜。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这是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的主题歌《玫瑰香》。 我有青菜香

是你。 今天阳光耀眼绚丽，特别洒在你的脸上，清亮透明，抛开了很久的勇气，你晴朗的回应，所以我要张开双腿，用力抱住你。当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很喜欢你那微笑的脸。这个时候，我闭上了双眼，就在清晨前绕开你，说再见。 就现在开始，两个人的风景，沿途的飘落还是有你随行。焦点，你的微笑，我的表情，你的心跳，我的呼吸。 听到这首歌曲，你一定会想到陈柏霖和林依晨在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的这个出色表现吧。那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洪恩所演唱的《现在开始》。那这一部电视剧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特别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在看过这部电视剧之后，很多人都会希望啊，尤其是很多的女生都会希望像程又青一样，生命当中有一个李大人能够在很多特别的时候陪伴你。当然最终也是因为爱走到了一起。谭丽娜，吸引。 像是被你指引，打了个结，解不开你给我的心情，感觉不安的家。你的表演像喜剧，而我随你心情，看似随便的情绪都能叫我欢喜。无形之中的美丽，足以让人着迷，说爱你。

只要你有梦想，我们就会送你通往舞蹈最高殿堂。参与公益，传播文明，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报名热线010-5614-3206。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京津冀又一快速通道明年通车。京秦高速公路大安镇至平安城段全长38公里，按照计划，今年底该路段主体工程完成，明年6月建成通车。京秦高速是目前京津冀间尚未打通的断头路之一，在河北省境内的断头路段有位于三河市境内的北京至河北、河北至天津连接线段，以及位于玉田县和遵化市境内的大安镇至平安城段。大新新闻网消息，6月30号，备受关注的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顺利实现封顶，一个展翅飞翔姿态的航站楼跃然展现在大家眼前。北京新机场主航站楼于2015年9月26号正式开工，用110天完成了16万平方米的超大机坑建设任务。根据总体计划，新机场航站楼将于2017年年底实现封顶固围，2018年年底实现新机场主体工程完工，2019年建成通航。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在云端里，爱需要勇气，人需要距离，他们说的真，我在梦里陷太深，清晨守到黄昏，横竖一场雨飘进两三点，不悲不喜，冷对现眼前，人想骗自己，怎样都可以，真的假的，爱原来就委屈，重来后让爱不容沉 蔡琴《心太急》收录在1997年《傻话心太急》专辑当中。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收录了很多这个蔡琴很经典的作品啊，比如说《爱断情伤》啊，还有《那些人那些事》《一生都给你》等等。就是你可以从这张专辑当中能够感觉到蔡琴的这种艺术魅力，还有她在音乐追求上的那种严格要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阿杜在2002年《天黑》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离别》。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大雨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恨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陪你走一夜，直到心不再滴血，而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心往后早已经破灭，我和你要离别，离别。突然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